最深，你的唇，你的吻，像挂在夜空的星辰。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，我认真，我承认，一个人